咁啊，啱啱休息嗰陣時咧，就睇到咧，就今晚嘅集會咧，公布咧係有130,000人參加呢個遮打花園嘅集會。咁咧，亦都希望睇到香港人咧，的而且確好想呢個美國嘅呢個眾議院咧，係盡快喺今個禮拜，應該係10月14日啊，通過呢個嘅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就係咧。在無計可施底下，大家期望國際制裁這些官員、警察行使這個暴力、酷刑、反人權、反人道的官員。另外一個消息大家都要密切留意的，就是現在有新聞報道，就是說英女王就是都會在個致辭裡面公布英國是會引用這個馬格尼茲人權問責法，咁咧就係去制裁一啲反人道、反人權嘅一啲官員。咁如果英國肯實施呢個馬格尼茲人權問責法嘅話咧，呢個係將會對警暴係最大最大嘅打擊，係甚至比美國更大嘅打擊。美國就打擊咗阿謝瑞啦，因為佢申請緊移民啊嘛。咁我諗到冚包散噶啦今次。咁啊問題就係咧，始終咧。他哋家人啊，所謂嘅入去美國讀書當然有啦，自己會唔會入境美國咧？咁樣咁咪好似劉澤基警長咁搬翻大灣區咯。咁希望佢哋一世都喺大灣區，就係怨黑警歸大灣區啦。咁咧就所以咧，如果英國實施呢個制裁，大鑊啦，因為過去傳統公務員同警隊高層咧，都係送啲仔女去英國讀書嘅。咁啊，甚至佢哋本人啊，都係去英國去做交流嘅。咁就我相信，除咗他們的仔女，他們入境資產還有他們在倫敦買樓的嘛，如果仔女有讀書的時候，這個就我相信是至為這個重要最致命的這個制裁方式。除了對美國的遊說之外，我相信下次就要舉下英國旗，希望這個英國快點通過這個馬格尼茲人權問責法。這個也是源於對俄羅斯入侵這個烏克蘭平吞克里米亞所實施的這個制裁的方式來的。其實活用這個恐懼管理的方式，我剛才說過都是源於共產黨施成蘇共的這個中共，就是在1949年建政，即是70年前，就開始將全國陷入一個所謂恐怖統治裡面，就是土改就殺殺地主，然後不斷的政治運動裡面都是樹立這個新的階級敵人。每一個人都怕自己跌落去成為這個階級敵人，譬如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反右的時候讀書人可能變成右派知識分子，跟住大家怕的時候就爭相舉報督灰，這種是一種所謂用恐懼管治的方式，恐懼管理的方式。第二個恐懼是什麼呢？就是 create 一個外敵。這個外敵就是最早當然1951年爆發的寒戰，就是美帝亡我之心不死啦。 咁所以就一路視呢個美帝就係呢個頭號嘅敵人，咁就製造一個外敵嚟去令到大陸嘅人民願意臣服喺呢個毛澤東嘅淫威下邊。咁咧就係因為以一個強人嘅方式嚟去對抗呢個外敵。咁第二個外敵係咩咧？就係、是、美帝之後，當然就係蘇修啦。就喺、是、呢個史太林死咗之後，克魯曉夫上台之後，就同中蘇共決裂，就指責呢個克魯曉夫就修正主義路線，復辟資本主義。咁啊，甚至於克魯曉夫就唔單止喺蘇聯添，仲要潛伏喺中共黨內，就指責呢個劉少奇就係呢個中國克魯曉夫。咁就結果發動呢個文化大革命啦。咁呢個 create 外敵，所謂勾結外國勢力，由來已久啦。兩大恐懼管理，一就係漢奸，周圍都係漢奸走狗賣國賊，出賣國家利益；二就係咩咧？就係呢個外國勢力亡我之心不死。雖然你見到今日佢哋個個都揸呢個寶馬啊，著 Nike 啊，睇 NBA 啊，但實際上呢兩大呢個毒草啊，呢個毒素啊，係經過中共長期嘅洗腦教育之後咧，係今日都冇改變過嘅。就算那些人來了香港讀書，在浸會、科大、暴徒大學讀書那些都好，一埋到去這些位置，疆獨、藏獨、台獨就是亡我之心不死的了，又是即是沒有道理說的，即是叫做腳底按摩一樣，一按中那個穴位就暴跳如雷的了。那為什麼呢？就是這種的所謂恐懼管理下面的思想洗腦，中共強調的呢其實就是所謂的思想洗腦，是一種心理的 manipulation， 一種操控來的。你去到全世界，你都覺得咧，世界對中國人咧係歧視嘅，係唔想我哋強大嘅，係我哋潛在嘅敵人嚟嘅，包括今日嘅美國都係。雖然佢口口聲聲就睇緊呢個 NBA， 但係實際上佢上網叫人抵制嘅喎，係咪？自己就攞住張飛去睇嘅喎。咁所以呢種咧就係一種嘅即係國情，大家必須理解嘅啦。其實咁，但係蘇共嘅恐懼管理咧就比中共更加進步，所以今日中國嘅反恐模式是師承於俄羅斯的普京。普京就是最先懂得運用，你想想當在葉利欽的晚期的時候，普京崛起是什麼？是由俄羅斯秘密警察策動的幾次恐怖襲擊，然後通過這七部的兇手恐怖襲擊，而普京成為一個強人的形象開始抬頭，然後跟著就是什麼呢？是去車臣復仇。因為車臣戰爭裡面當時的即葉利欽的年代是打被這個車臣游擊隊打到灰頭土臉，而當時的普京就是用車臣來復仇，就是用最恐怖的方式呢，是將這個的車臣首都格羅茲尼炸到一個廢墟一樣，打到一個廢墟一樣。那自此以後呢，他就開始得心應手了，這種所謂的恐懼管理的方式。那在入侵我之前都講過了，大家一個經典案例就是平吞克里米亞入侵烏克蘭的南部頓巴斯，他是將這個的俄羅斯的精鋭部隊、反恐部隊蒙面，然後不佩戴號碼的，是沒有編號的，沒有軍徽的，然後扮成是這個的俄羅斯的親俄民兵，就入侵這個的克里米亞，而他們的在戰場上的所有的暴力行為，俄羅斯一概不負責，因為他們只是一些民兵，是民兵。咁亦都呢個超限戰，我哋叫做除咗係用一啲嘅違反國際交戰規則啊，係用一啲嘅即係偽裝嘅民兵之外咧，亦都係用到假新聞啦、fake news 啦，亦都係用到呢個嘅黑客嘅襲擊啦、入侵呢個烏克蘭軍隊嘅指揮系統啊等等。咁然後跟住咧，佢就係用喺咩咧？用喺好多假新聞啦，假新聞，大家以為假新聞好少算。今日睇下 AFP 同呢個 AFB 合作講香港假新聞，你就知啦。咁係咩咧？就係話成個歐洲點解陷入近年陷入呢個右翼？右翼抬頭咧，右翼抬頭就比起左膠嚟講咧，對俄羅斯擴張嚟講有好處嘅。其實因為咧，左膠大愛咧，對於好多嘅其他地區啊，受到嘅呢個強權地緣政治嘅侵略咧，都會發動呢個國際制裁或者制衡。但係咧，右翼政權就唔會嘅。其實好多時咁啊，喺呢個嘅俄羅斯真正能夠出擊，將佢嘅恐懼管理成為外交嘅一部分係咩咧？就係2015年啊，俄羅斯黑客 hack 咗一個法國電視台，然後就扮成係一個叫做ISIS 嘅呢個叫做嗰啲恐怖分子啊。 播放一些刻意引起恐慌的資訊，然後讓法國人更加害怕這個恐怖攻擊，而藉此驅使民眾投票給俄羅斯後面金援的極右派政黨民族陣線，即是瑪麗勒旁。在2015年這個的巴黎發生恐襲之後，130人喪生，當時一個俄羅斯的聲廳已經講，就係話恐怖攻擊係會將歐洲推向法西斯同埋俄羅斯嘅懷抱。嗱，真正最大鑊嘅咩咧？就係2016年俄羅斯就發放假新聞，就係、是、對付呢個 Merkel， 即係呢個默克爾啦，德國嘅默克爾。俄羅斯轟炸咗敍利亞平民之後咧，就好多伊斯蘭嘅難民咧就逃去歐洲。咁而德國咧就係、是、咧就宣布啊，就會接納500,000敍利亞嘅難民入境。咁而宣布之後咧，俄羅斯刻意再進行大規模轟炸敍利亞嘅平民區，製造咗難民之後，再用 fake news 對付呢個默克爾。就喺2016年嘅1月，俄羅斯嘅傳媒就發布，就係話一位失蹤嘅俄裔德國女仔被多名穆斯林移民強姦，即係話俾啲敍利亞移民輪姦。而事件發生之後，德國境裏邊嘅右翼組織迅速組織抗議活動。當地警方已經話俾啲人聽，呢個所謂輪姦事件係子虛烏有，但係俄羅斯媒體一口咬定，就話德國嘅警方甚至係掩蓋呢個事實。嗱，咁點解佢要咁做呢？其實成個難民問題其實令到呢個德國總理默克爾係灰頭土面，其實咁亦都係咧引發咗咧呢個嘅所謂對呢個難民嘅一個抗拒嘅一種嘅恐懼嘅情緒。咁呢種嘅用假新聞啦。包括除了干預通俄門、干預美國選舉之外，其實他2014年都干預過呢個烏克蘭的選舉。其實，咁呢一套模式其實就係移植咗去中國嗰度。中國的網絡信息辦公室咧，其實就係施承於俄羅斯的呢個嘅網絡工程部門。咁而亦都係咧，好多時嘅呢啲戰術啊等等咧，已經係甚至你喺大陸的一啲嘅軍事網站裏邊，你見到係公開討論，呢啲唔係咩新聞嚟。咁呢種嘅所謂立體戰嘅方式咧，好多時就係應用喺反恐啦、維穩啊等等呢啲方式。所以我自己喺訪問裏邊我都講過，好多人以為大陸武力攻台係會派解放軍兩棲登陸，其實係唔會嘅，係會用俄羅斯平吞克里米亞嘅方式進行，即係話扶植一個親共嘅總統先上場，然後再用假新聞製造好多恐襲事件，去表示呢啲嘅所謂嘅。親中或者親共或者是支持統一的民眾受到攻擊，然後滲透軍隊，然後同時就是去破壞台灣的軍隊的指揮系統，然後一些所謂偽裝的特種部隊就會進入台灣。這個是你不會見到所謂金門炮戰啊，那時候或者是這個大規模解放軍兩棲登陸啊、導彈封鎖，這些全部都是笑片來的，這些這樣的所謂想像。好啦，即係話佢用呢種方式嗰陣時，佢會用一種乜嘢嘅手段去執行咧？咁樣咁除咗我哋頭先所講嘅偽裝嘅部隊，咁所以我話一開始點解香港警察已經係蒙面，唔帶編號，唔帶 number， 呢個唔係個別警員嘅自己決定嘅。我相信係呢個成個警方嘅執行嘅政策係 before。6月12日之前他們已經有這些準備，即是說一旦再發生這些雨傘運動類似的事件的時候，他們已經 ready for 這件事，就是所有過去那幾年不斷上去新疆交流的原因來的。中共的鎮壓方式跟美國、啊、等等英國很不同，因為民主國家呢，如果你用恐懼管理的話，你會出事的，因為恐懼管理是要 show off 那個暴力，甚至是自己變成暴徒去策動這個國會縱火案的暴力，去策劃暴力，利用呢啲官方嘅恐怖 state terrorist 國家恐怖主義咧，然後去製造一個危機，製造危機之後咧就係、是、沒收公民社會嘅權力啊嘛。咁所以點解大家會見到上水車站有蒙面警察喺警察喺車站已經停駛、車站封鎖之後，有蒙面警察喺車站裏邊咧？嗱，呢啲嘢全部都有得解嘅，我覺得。點解會有卧底警察係會入去所謂喬裝成示威者呢？呢啲其實喺俄羅斯係經常出現嘅，呢啲嘢係。而我覺得以往嘅警方係唔會用呢啲招數嘅，係唔會用。呢個好清楚明白。你都睇《蘋果日報》嘅訪問， 陶錦新都講過，其實佢話喺九七前，警方係會承諾佢唔會 offensive 派卧底去滲透支聯會，去搞支聯會，因為支聯會遊行你要搞事好容易，真係揾幾個辦支聯會抬棺材嘅，原來棺材裏邊係呢個 Molotov cocktail 咁咪得咯，係嘛？即係汽油彈咁咪得咯。但係即係當時嘅警方係有一個咁樣嘅底線喺度。好啦，即係而家當佢變成係蒙面嘅示威者嗰陣時，黑衫黑褲，又係戴住類似嘅呢啲咁樣嘅即係雷罐口罩嗰陣時，根本你係唔知道佢咩身份嘅。而所以好多人懷疑喺呢個禁蒙面法通過當晚，所有車站同步受到攻擊，究竟係咪警方所為呢？而家有一個好大嘅 question mark 喺度，因為實在示威者有冇咁嘅能力去做到呢啲咁嘅嘢咧？就算今日警方高調所講，琴日喺彌敦道嘅嗰個所謂遙控炸彈，即係聽聲嘅啫，其實你睇到冇乜嘢，其實根本究竟係咩人所為呢？而家公眾係對警察嘅不信任已經去到咁嘅地步。所謂呢啲真真假假嘅一啲嘅襲擊行為、暴力行為本身咧，好多時佢就係希望 create 一種情緒，就是、大家覺得嗰、那個社會秩序已經瀕臨崩潰啦，所以就要接受一啲政府更極端嘅方式。呢、這個就係林鄭月娥鋪排一個緊急狀態，進入一個緊急狀態嘅一個手法嚟嘅，我覺得就係 terror management。同究竟佢有冇咁聰明咧？李家超咁，我又唔覺得佢會咁聰明。後面當然就係施成呢個俄羅斯嘅中共嘅新疆維穩方法。新疆維穩方法就係借呢個昆明嘅一次嘅無差別攻擊事件，然後將佢擴大到佢成為全個新疆嘅一次嘅戒嚴嘅行動。呢、這個就係同1999年普京崛起嗰種嘅模式係相當之相似。咁而呢種嘅新疆式的維穩，他就是要盡最大的方法去 show off 他的武力。跟過去大家扮文明去隱藏那些警察的防暴裝備搭曬膊頭和示威者是完全兩套模式來的。在文明社會裏面，因為當你用震攝的時候，你必然會是受民官政府的控制，可能如果有違反人權犯法，就甚至警察總長都要立刻下台，警察會被起訴，會刑事啦，判刑事罪啦，等等呢啲咁嘅嘢，所以西方嘅警察係好難用呢種震攝嘅一種嘅維穩方式，通常都係出現喺一個獨裁嘅國家裏邊。獨裁國家就係當警察因為後邊係不受呢個法律嘅監督，同埋唔受一啲人權法律嘅呢、這個控制噶嘛，佢哋咁咪可以肆無忌憚咯。嗱，所以我就係話有幾種方法嘅，第一刻意拘捕年齡細嘅示威者。你見到個12歲嘅女仔喺度震震震震震震震，你驚唔驚？我想問你父母驚唔驚？第二，防暴隊踩入學校，嗱你諗下，警察係咪真係冇 sense 到咁去到咁嘅地步？嗰啲嘅指揮官、警區嘅指揮官、分區指揮官係咪完全冇 sense 到去嗰個地步？防暴入學校，去呢、這個聖約室等等啲學校，或者喺喇沙係會有大反彈嘅咩？但我覺得佢係要展示個暴力形象。是展示那種的震攝形象為主的，其實包括在警署裏面毆打示威者是會爆出去的嘛，是不是大家都知道的？為什麼會這麼傻的呢？是不是真的失控到這個地步都回到警署了？你說在前線拘捕示威者的時候，拿個膝頭哥跪他的頸跪他的腰，那就說失控而已，但是你回到警署了，已經是還打反，還要是幾個人打，包括不同學的性侵，這個不是性侵，是性暴力，分清楚，性暴力 是會爆出去的，但是為什麼會仍然是這樣呢？射記者的頭爆眼，拘捕女示威者，這些全部我覺得都是一種震攝的手法。這種震攝手法就是說，當他後台告訴他，你們所做的事是不會受到法律追究的，這樣的情況下度出來的一些震攝的方法。而警察用白衫軍在元朗721無差別襲擊亦都是一樣，是一種震攝的方法，是揭起那條鐵閘衝進去打那一下，是令到市民全部處於一種相當之惶恐的狀態。但是為什麼這種震攝方法在香港不 work 呢？這個才是問題。我覺得一般的情況底下，我記得跟一些台灣的傳媒朋友傾偈的時候，或者外國的記者傾偈的時候，他們都覺得很 amazing， 就是說為什麼香港示威者那個強硬、那種 tough 的程度可以這麼厲害呢？ 係受盡呢啲折磨嘅情況下邊，我哋今晚都好多人出嚟嘅，其實係仍然四個月啦，已經係即係喺一個咁樣嘅狀態裏邊，繼續唔肯屈服咧咁。嗱，呢個我自己係有少少睇法，對香港人自己一啲嘅睇法。大家個理論假設就係咩呢？我記得啊，湛國陽，我哋成日都討論呢個問題。阿湛成日都講佢話喺金融中心裏邊係好難發起呢個嘅即係勇武抗爭，同埋咧係咩咧？係因為冇一個嘅所謂仇恨，係好難發起呢個勇武抗爭。咁我記得有一位台灣嘅傳媒朋友過嚟嗰陣時候，我哋傾開，佢就話香港一個中產，佢哋都好難想像一個中產社會。一個富裕社會下邊，點解啲年青人嗰種嘅抗爭嘅意志係會咁強大，同埋係抵受到嗰種暴力咧？咁同埋作出反抗咧？咁咁我今日我喺呢個嘅銅鑼灣，咁啊去中環嗰陣時，咁我見到地面喺 SOGO 附近，我見到地面噴咗一啲嘅字喺度，佢寫住係。我拍了一張照片，如果我沒有記錯，它是寫著 Ideas is bulletproof， 即是說理念價值是可以對抗子彈的。我看完，即是為什麼我會拍下這張照片呢？是我當時我覺得是有些即是突然間一個腦 click， Ideas are bulletproof， 是的。咳咳嗰下係咩咧？就係、是、我相信幕後嘅策劃呢個恐懼管理或者呢種手段，意圖去逼香港人屈服嘅後邊嘅政權咧，係誤判咗香港人，以為我哋咧係好快就會咧對於呢啲嘅，譬如拘捕一啲十二三歲嘅僆仔僆妹啊，然後入到去警署裏邊嗰種嘅酷刑啊，嗰啲嘅傳出嚟嗰啲消息之後，大家就會驚，然後驚咧就會縮納咁樣，即係大家唔再敢出嚟啦咁樣。咁究竟係咪咁咧？就係頭先我講我喺銅鑼灣見到嗰個嘅ideas 啊 bulletproof 嗰樣嘢。喺雨傘運動之後，其實雨傘運動之前咧，其實就。已經係一路有一種所謂勇武抗爭嘅一個嘅討論。咁雨傘運動兩次嘅龍和道衝突咧，其實係個實踐嚟嘅。咁但係呢個勇武抗爭咧，就係、是、當時因為個大台係和理非同埋呢個嘅公民抗命以坐監同埋咧道德召喚作為嗰個嘅出發點啊嘛。咁所以咧就兩條路線嘅鬥爭裏邊咧，大家就分裂，分裂之後就互相指責。咁到梁天琦喺兩年前發動的呢個旺角騷亂之後咧，就得不到主流群眾的支持。所謂以武制暴呢樣嘢係得不到主流群眾的支持。香港人始終一路習慣了和理非咧，佢都係對很多嘅政治嘅衝突咧係一種潔癖喺度嘅。其實咁啊，呢個就係我頭先影低嘅一個嘅塗鴉嚟嘅，喺個地面嗰度喺銅鑼灣。嗱，呢個嘅勇武嘅討論咧，其實。同時間係有另外一種嘅意識形態討論係咩咧？就係、是、香港嘅族群呢、這個，我哋建立一個命運共同體，係香港人呢個命運共同體。咁就由當時嘅港大嘅學院開始討論，梁振英就立咗呢本《香港民族論》嘅書咧，就將佢打成為港獨，咁咧就令到佢迅速咧喺年輕人之間咧就一路 spread 開去。咁大家都開始去諗，究竟香港人本身係咪一個認同？而香港人的認同可不可以成為一個特殊的身份認同，以區分於我們是中國人呢？這種就本來就不帶港獨色彩的討論，就在中共眼中就一早就上綱上線，就被港獨了。所以香港人是被港獨就是這樣的原因，因為是一個命運共同體，不一定是獨立的嘛。譬如我是廣東人，我是上海人，那我們廣東人可以是一個共同體來的嘛，但不代表廣東人是一定要脫離於呢個嘅中華人民共和國獨立噶嘛，廣東。咁但係中共就因為急於咧去打港獨嚟維穩啊，所以咧就將呢個嘅討論咧就好快就上綱上線，就被港獨啊，被港獨起嚟。但係呢個香港命運共同體嘅討論咧，其實喺今次嘅運動裏邊咧係能夠一個好 complete 咁完成嘅，其實 是最终他实践了出来的。最终实践了出来的。就是什么呢？就是7月1号攻入立法会之后呢，这个当时的学院的编辑，就是这个香港民族论的其中一个作者梁继平呢，就除了口罩，然后在立法会发表一个的演说，然后就离开了香港流亡去美国。跟住就係呢個嘅，你見到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嘅口號咧，就一路出現啦，一路出現。咁成個運動嘅氣氛開始改變，開始改變成為咩咧？係一種嘅好感性嘅動員啊！嗱，對林鄭嚟講，佢覺得喂，反送中已經完啦，你班友搞乜嘢啊？咁樣，我相信佢一路到今日，佢都係仲係咁諗嘅其實。但我想講嘅係呢個係一個情感嘅動員嚟嘅，呢個唔係。純粹一個政治口號啊，或者好似陳建波今日所講啊，去誤導啲年輕人去衝擊啊，調翻轉泛民係跟喺年輕人後邊嘅，其實係咪佢有何能力去動員啲年輕人去衝擊呢？但係年輕人嗰種嘅衝擊，我覺得係基於一種情感嘅動員。呢啲年輕人未必過去咧係熱衷於政治添，我相信好多人甚至冇參與過政治。我睇好多傳媒即係同前線嘅抗爭者嘅訪問，冇參與過，對佢哋嚟講係第一次投身一個。咁激烈、咁激情嘅運動，所以嗰種嘅情感所付出嘅情感係相當之深嘅，唔係我哋成年人即係已經一張巢曬嘅紙啦。其實係經歷過好多即係生活上嘅挫折、工作上嘅挫折、感情嘅挫折嘅人咧，反而係理解唔到年青人嗰種一投入嗰下，即係你當佢係初戀啦，一投入嗰下嗰陣時嗰種嘅熱烈同埋嗰種嘅心嗰種心情。咁所以你見到好多時佢哋唱呢個《願榮光歸香港》呢首歌嗰陣時咧，係真係投入咗個感情喎。有啲人唱到即係熱淚盈眶，無論係後生嘅、年紀大嘅都係，就覺得香港人同受苦難呢幾個月，然後我哋團結，跟住我哋要光復香港。我成日都話呢個就係一個 nation building 嘅過程嚟嘅，其實即係受苦、挫折、受苦、團結、奮發、光復，即係個咁嘅 cycle。呢樣嘢，如果你通過新疆式嘅維穩咁樣嘅反恐模式咧，你係只會將嗰種受嘅苦難所激發嘅感情咧，係再嚟勁啲。所以我就話中共係冇進化到去嗰個地步，係會理解得到呢種以情感動員為模式嘅一種抗爭運動。佢就係諗喂，大佬你班友我已經撤回啦，仲想點啊？你仲？搞咁多嘢，你都翻啲去快快啲翻屋企啦！班友信唔信我拉曬你啊？嗱，就係咁啫嘛，其實係。但係佢唔明白，當佢嘅警報一路唔止嗰陣時咧，警報正正就係呢種抗爭嘅 energy。好多人唔明白，即係好簡單一句：壓力越大，反抗越大。而嗰種壓力、嗰種壓暴、警察嘅暴力係 visible。當佢越係重裝甲，周圍亮劍行嚟行去嗰陣時咧。嗰種年青人感受到嘅壓迫咧，嗰種情緒嘅反彈就係好真實嘅。其實唔係一個遠喺北京嘅政權咁樣，我哋反共反咩啫？咁鬼遙遠係嘛？但係當每一日嗰啲防暴警察進入商場，走去驅趕市民、毆打市民嗰陣時，嗰種嘅進步、暴力、暴政嗰、那個形象就赤裸裸咁呈現喺大家眼前，而嗰種情緒反應係真實嘅。嗰種情緒反應，我自己企過喺前面見過，我自己嘅感受，當刻嘅感受，我自己抽離都去睇，都會睇到自己嗰種嘅即係激情、激烈嘅反應。而正正呢種就係嗰種嘅由悲情而引發嘅激情咧，係令到街頭嘅抗爭不息嘅一個原因嚟。其實我好耐之前已經係咁講噶啦，即係我有一次 call 一個例子，就係喺遍地開花第一次，我話沙田警署冇警察嗰陣時，啲示威者唔知點好嗰陣時。但係正正就係咧，如果英治時代咧真係搞深戰係英國人咧，我話俾你聽呢件事平息咗噶啦。即使政治上未必有一個大嘅讓步都好，起碼喺警察處理示威者問題裏邊呢件事實際上已經平息咗噶啦。但係當你係一種新疆式嘅維穩，以用恐懼。令到人哋恐懼，用恐懼去 manage 群眾，製造恐懼事件嚟去 manage 群眾。呢種手法咧，佢就用錯咗地方。你用喺新疆係得嘅，點解咧？因為嗰啲人本身就係一個俾你暴政鎮壓到咧無力反抗，你可以封互聯網，冇外國記者喺裏邊， 所有被鎮壓，我就話喺青海自焚咁多藏人自焚。過去呢幾年，你睇下一個西藏嘅女作家維色所講嘅呢啲藏人嘅名字，有幾多少香港人知道啊？點解啊？封鎖新聞啊嘛，自焚咯，係一而再，再而三，不斷接力自焚咯，接力自絕食，你又見過啫？係接力自焚咁樣嘅人道悲劇，唔好話香港睇唔到，國際社會都睇唔到。睇到嘅亦都當睇唔到，所以你咪可以用中國維穩嘅模式咯，用中共嘅方式去展示暴力，喺烏魯木齊100米一個重裝甲鎮暴警察咯。但係香港，我話正正就係你揸住部手機，頭先我喺地鐵站已經可以影住佢哋啦，然後跟住你可以將佢發放去國際媒體，然後跟住你可以去。在 TG 或者在 WhatsApp 裏面傳送出去給你的朋友去看，這是一個即是沒辦法去 stop 的一個資訊流通的過程的時候，你這種展示恐懼的方式就會激起更加大的憤怒。你以為製造恐懼全線車站縱火就可以令到人不再出來嗎？喂大佬，現在已經不再相信，人不再相信港鐵，到現在我剛才牛頭角站還見到那些入閘機仲喺度封緊嘅，跟住個鐘仲貼住喺度寫住 hour of order 嗰個時鐘。我想問一下，修理一個時鐘有幾咁困難咧？見微知著，你就會知道肯定係喺警察嘅指揮下邊，將鐵路車站嘅修復擺喺一個最 lowest 嘅 priorities 嗰度。而家市民亦都唔再相信所有呢啲破壞係由示威者造成啦，這個就好大鑊啦。這個就是當示威者的暴力再升級的時候，也都不會好像林鄭月娥跪求的出現這個大家割席這個情況，是不會的。那怎麼辦？就是說暴力會一路再 escalate 上去咯。如果這個的遙控炸彈是真的示威者做的，今次是一個警號。我記得上個禮拜我一路講到北外之路 The next station is Belfast， 下一站香港下一站就是貝爾法斯特，其實很近的了，已經係路邊炸彈。今次得聲，得個聲嘅啫，其實砰一聲嘅啫，其實係冇實際嘅嗰個爆炸嘅殺傷嘅作用。即係話，如果製造者係有能力去製造遙控炸彈嘅話，而呢個警號，大家掉以輕心，即係話下一次真係以殺傷為主嗰陣時，咁點？好多人話。你講得太過灰，聽完我的節目之後咧，好心噏，即係唔想留喺香港咁。但係你諗下，一啲獨狼式嘅襲擊係好容易出現嘅。其實，當你警察無日無之嗰種嘅暴虐嘅形象咁樣去刺激香港人嗰陣時候，好多香港人只係會處於一個嘅抑鬱、瞓唔著，有啲人會選擇自殺。但是有一些人是不會選擇自殺的，他是會反抗到底，是用最極端的方式去反抗。你作為民官政府，為什麼不會去想到這一步呢？當這個反抗浪潮一開始就不會停的，告訴大家，即是說不只是在後面用這些不是致命的武器去割警察的後頸的時候，如果真的要以去針對警察的更暴力的行為出現的時候，這個就是北外之路的開始的，因為那個互相仇殺來的，那個是警部拘捕了示威者之後會更加暴力，在警署裡面虐打，直至到虐打到那些疑犯死亡為止。北愛爾蘭的德里和貝爾法斯特就是這樣，跟著大家就私了被殺的組織的人，就是針對那些警察私了，將炸彈放在那些警察出入那些酒吧等等這些地方。我今天看記者會，我看不到警察有這個覺悟，他只懂得說這個遙控炸彈就是恐怖襲擊來的，還在那裡上綱上線，這個是一個 warning， 是一個 warning 來的。今次的遙控炸彈的襲擊是一個警告來的。其實如果仍然是繼續一種這樣的方法去處理的話， 你如果政治上冇一個道德高地，政府企翻上去一個政治解決問題嘅高地，香港嘅中產、主流媒體，甚至我哋呢啲和理非嘅人，都唔會願意企出嚟去呼籲嗰個嘅暴力抗爭終止。呢個就係個 deadlock 嚟嘅。CNN、紐約時報。呢兩日嘅評論裏面都睇到呢個 deadlock 嘅，其實因為兩邊都冇退讓嘅跡象，而係兩邊都會繼續升溫。警察 ask for 更大嘅權力，更多嘅執法人員，包括將消防、將呢個海關、入境處 ICAC 全部抽調人手俾佢哋，再加埋休班警察，咁樣嚟去對付示威者。咁示威者你諗下，會唔會就咁翻屋企咧？係唔會嘅，絕對係唔會嘅。如果你話係和平解決呢個問題嗰陣時候，你冇辦法喺政治上企翻一個位置，係有一個空間同反對派可以回旋嘅空間嗰陣時候，我想問一下反對派點解會企出嚟幫政府呼籲暴力終止呢？如果係咁嘅話，佢即係出賣咗運動嘅咯喎。所以好多人問我。星期三做呢個施政報告嘅時事評論員，去評論施政報告。其實坦白講，施政報告仲有咩可以評論？施政報告係每年政府回應市民嘅需要，提出一個施政嘅綱領，去督促啲政府部門去執行。你問而家市民最迫切需要嘅係乜嘢？係停止警暴，回復香港嘅法治社會。先停止警暴。好啦。如果你連呢個問題都回應唔到嗰陣時候，你話俾我聽，你推港人港地，你推呢個嘅農地徵收農地嚟去起公屋，然後資助精英運動員撲你個街，你而家同我講呢啲咁嘅嘢，仲要話我打破保密，之前嘅施政報告保密，優先同大家提出呢啲嘅民生嘅優惠措施。香港人係因為呢啲民生嘅優惠措施而上街咩？我想問，香港人係為咗理念而上街嗎？是為了反對惡法而上街嗎？你要回應的就是你要在這個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和在整個反送中所帶來的對高度自治的破壞，是要提出一個說法，八三一框架以外的政改提出一個說法，如果不是根本是回應不到的社會。你在禮賓府錄影又得，你去現場讀，其實 nobody care， 坦白說根本是不會關心的，其實所有人都繼續上街，然後繼續無日無之的警察衝突和市民的衝突，是吧？他就來超越那個時間，超越1967的了，其實已經是已經準備超越1967的，可能持續半年一年這樣的衝突。我想問個政府如何管治，然後香港的商界可以承受得到嗎？我想問你可以選擇不出聲，今天是吧？不向政府施壓，因為屈服於這個中共的這個權威後面不敢出聲。但你想問一年來，如果香港都是持續是這樣，現在已經去了四個月了，北愛爾蘭是持續30年，這種仇殺是持續30年，如果你是沒有一個這樣的 wisdom 去處理的，你就下來。施政報告的要求，其實大家最開心的林鄭月娥，我宣布下台，過渡政府由誰準備組織，That's all， 已經完嘅啦。其實我再講，不厭其煩咁講，新疆式嘅維穩喺香港係唔 work 嘅。其實唔 work 嘅原因就因為香港係一個國際城市，而家參與示威嘅年青人係具備國際背景。你睇嗰個今日上去發言，即係之前上嚟做節目嘅新年呢類嘅學生，你點可能將佢哋當暴徒咁樣去處理嘅咧？他們在國會聽證會裏面，你留聽他們所說的話，去到美國的國會 CECC 的聽證會裏面，我們在好像他那個年紀那個年代絕對是沒有這樣的表現和沒有這樣的識見。事實上香港的社會是進步得很快，香港人我說的，但是體制是落後得很緊要，然後我們竟然是向一個最野蠻的管治方式，就是說俄羅斯和中共的維穩方式看齊，這個才是當前最根本性的矛盾。我們不是向最先進、最人權最好、法治最好的國家看齊，然後向最落後的國家 在人權紀錄最差的國家裏面去引入他們的管治模式、進步的模式。這種恐懼管理事實上在這四個月來自己苦心自問，我們香港人，我自己都是，其實是一步一步克服了這種恐懼。現在他進化到的地步是什麼呢？是不會即時反應，是會細心看看這些恐懼、這些人為誰造成的恐懼、暴力襲擊究竟是誰做的，然後才決定自己怎樣反應。這個在香港人去到今日，我相信世界還未看得到我們這一步。而在這本書的作者裡面，在第十八章講這個恐懼管理裡面，我讀一讀給大家聽，那你再想一想，香港人是不是去到這樣呢？這位耶魯大學的歷史系教授，他就這樣說，他說勇敢的意義並非不會害怕或不會悲傷，跟我們一樣，我們當然會害怕，當然會感到悲傷，對於那些市民受到的傷害，而是在恐怖攻擊的當下，在看似最艱難的時間點，立刻辨認出恐懼管理的手段，拒絕被他操弄。美國第四任總統 James Madison 曾精確指出，獨裁暴政誕生於某些可以利用的緊急狀態。而在德國國會大火後， Hannah Arendt 一個德國的哲學家寫低，他說我不再認為有誰可以當個局外人。你見到現在香港人已經去到一個地步，就是當出現這些大家都震驚的事件的時候，大家就開始什麼呢？ Fact check， Fact check 之後再看看究竟那些什麼人，大家再用常識去推測究竟是什麼情況底下會出現這些這樣的暴力襲擊，究竟是不是示威者會做，然後辨認出，很快辨認出這個是不是官方製造的恐懼，然後拒絕被他操弄，就是跟個作者所說的一模一樣。你看看今天在這個香港諮詢裡面播片，那段片跳來跳去跳來跳去，那些學生為什麼會暴露最後來打爛玻璃呢？就是同學已經死了，然後他們覺得我等了整天，你的學校裡面根本就在耍我們，叫你找回個 hard drive， 你說個 hard drive 不見了。究竟那段片是不是被修正過？不知道。我想問很簡單的，警察曾經公開說過，就是說他看過資尊的 CCTV 證明這個女仔是赤腳走向海邊，你拿回那段片出來就行了。有沒有啊？你交給警察的嘛，有沒有那段片啊？有沒有這個陳曉林、陳燕林自己走去這個海邊拍到他這個情況？如果沒有，就是警察說謊。現在這樣的情況更大可能就是那段 CCTV 根本就是經過這個剪接的，你難怪那些學生會那個的反應會這麼激烈。如果再用這些手法以為這樣可以去做的話，我告訴你，只會進一步攬炒，就不只是警察，是學校都攬埋警察一起。中大本來都差一點的，幸好最後這個副校長不是段崇智，是中大姓吳這個副校長救回這個中大的，因為他伸個腿入去架車嗰度，叫阿段崇智你唔好就咁走咗去喎，唔掂嘅喎，先至安排一個閉門嘅會議見呢啲學生，然後先至大家達成呢個諒解嘅啫。如果唔係段崇智嗰下就走咗去嘅話，連中大都同警察一齊攬炒。如果喺咁樣嘅環境下邊，當市民亦都進化到一個地步，能夠識破呢啲恐懼管理嗰陣時候，我想問一下。你再執行這些戒嚴狀態，製造更大的恐懼下去，有什麼用呢？其實你正正就是跌了下去攬炒吧的圈套了，一步一步引導你出解放軍了，然後最終引導你解放軍軍警失控，出現香港和北愛爾蘭1972年德里倫敦德里所發生的 Bloody Sunday的事件嗰度，我都話我唔想呢啲事係發生喺香港。其實任何一個香港人去犧牲生命，為咗林鄭呢條撲街係絕對唔值得。但係你睇到幕後嘅中共喺處理呢一個手法裏邊，係完全錯判咗 香港社會的反應，對香港年輕人那種的在情感動員下面投身下去的投身的運動反對運動那種的情緒毫無理解，還是繼續用假新聞來去抹黑他們，令到他老豆老母產生恐懼，不讓那些小孩出去，甚至跟那些小孩割席，結果那些小孩在前線繼續連家庭也都失去了跟他們的聯繫，根本就不知道他們在做什麼。所以你會看到由一開始這個羅范昭芬所說的抗爭天使開始，我已經說這個是一個有組織有計劃的假新聞，跟著你就看到了今日 AFP 即是這個法新社就跟 Facebook 其實一路有合作去研究假新聞的，因為之前Facebook 有很多假新聞出現嘛，被人罵得勁，所以他用法新社的 program 就由法新社的記者去核實，結果發覺香港很多這些假新聞在藍絲的群組裡面轉載，一路出現是有意識向藍絲發放這些假新聞，其中一個就是這些所謂抗爭天使。好了，大家看過片，原來那段片是來自越南的色情網站，戴著口罩的女仔，那些靚妹，我不知道藍絲裡面可能有人喜歡看這些的 child sex 的片。好了，就傳到一個都不知道怎麼稱呼的，即是收與為伍的做過舊同事的這個潘麗瓊，竟然他就說呢，然後寫出來那些就是香港的女抗爭者，那段片戴著口罩 group sex 在那裡，根本上就是越南的色情片來的，大家上 Facebook 找求驗傳媒就核實了的，其實已經是。然後黃英豪一個有頭有面的這個的親共的所謂這個領袖人物，居然就說他老婆的閨蜜的外甥女就是這些，有參與啲咁嘅嘢。好啦，跟住到潘麗瓊，睇下幾時出埋屈榮賢啦，繼續喺呢個抗爭天使啊、搞性愛啊呢啲咁嘅嘢嗰度咧，係去用呢啲所謂 fake news 咧，所謂用啲頭面人物 fake news， 咪同俄羅斯嗰啲手法係一樣咯。跟住我都話啦，下一步就係抗爭者吸毒啦，呢、這個最容易噶啦，我覺得係嘛。但係實際上呢啲手法係冇用，個原因就係話因為大家嗰種情感上的動員投入，對一個所謂香港人的身份那種投入，過去這四個月來那種的苦難團結，是一個 bulletproof 就是這樣的意思，不是只是 ideas， 而是那種情感上面大家那種緊扣，那個可能才是 bulletproof 的。好了，今集的時間差不多，明天再見，拜拜。